So, I hope you found useful yesterday's explanation. Then we can continue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They will be useful for later when we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the Shi Wu Liang Xin and also. Wait a bit. Why talk in English? 哎呀，我刚才跟他用英文，我要电脑要，哎呀，这个电脑你不注意，那他就出现别的 information 哎。 这个不用翻译。OK，那我们有了解入修行最好说明从后面到前面， 咁啊，法師有講到啦。如果我哋想了解修行嘅話，最好從後邊修行嘅階段了解到前邊。 因为修行的过程就是所谓那个染味，才得到清净，对不对？我们现在在那个轮回里面，就是心的染味，污染的染， 因为通常修行嘅过程咧，系从染为污染嘅染到清净嘅阶段。 所以要。我们的修行就是返然成清净，对不对？清净的清， 咁我哋修行嘅过程咧，就系一个反染到清净嘅过程。 来了解这个道理， 要了解呢个道理咧。 那。我们也要了解怎么我们的心， 我哋要去了解我哋嘅心。 我就是讲最重要的东西，我有归纳那些重要的东西，没有办法讲全部。现在我们讲，怎么从，怎么了解？不解， 咁啊，法師喺個過程咧，只會歸納重要嘅嘢，挑歸納重要嘅嘢嚟講，因為冇辦法講晒成部經。咁而家要講嘅係點樣了解不覺？ 为什么一定要了解不解？因为我们有说明，我们是虽然要成清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然怎么出现？我们的那些主观的境界怎么出现？ 咁啊，點解要了解呢個不覺呢？因為雖然我哋想得到清淨啦，但係我哋都要知道污染係點樣出現嘅，我哋主觀嘅諗法係點樣出現嘅。 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菩萨道就是。无二道，所以觉跟不觉，他们出现在一起，我们有学过， 咁啊。點樣去？因為我哋而家學緊菩薩道啦，菩薩又係一個不二道啦，所以覺同唔覺係同時出現嘅。 不过现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经验还是有二，我们像外面的东西，好像跟。里面的那个心，有一段距离，是不是在一起，对不对？ 咁啊，而家我哋嘅经验咧系有二嘅，出边同埋入边咧系有一段距离嘅。 依照南传佛教，其实，一切有不等等，也有这个道理。先有境界，才会有心。如果没有境界呢，就心不会明显。 还是用心，不过什么心，一定要了解。 咁啊，如果依照南傳或者説一切有部嘅講法咧，係先有境界，後有心嘅。 那没有境界，如果没有境界，心还是有相续，这样我们才能够记得过去的事情，对不对？ 咁其實雖然冇境界咧，我哋嘅心都係有一直相續緊嘅，咁樣我哋先知道以前發生過啲事。 不过我们睡觉的时候没有梦等等，还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也会出现突然没有什么境界，嗯？ 咁啊，好似我哋經驗到啦，我哋瞓覺嘅時候都冇咩境界，我哋打坐嘅時候咧都冇咩，我瞓覺嘅時候冇咩外境，跟住打坐嘅時候都係冇咩境界嘅。 嗯，那怎么说明？嗯， 咁點去説明咁樣嘅事情呢？ 南传佛教是有分心，用有分心的道理；北传佛教就是用阿赖耶的道理。有分心、阿赖耶都是说明同样的道理。嗯。 咁啊，點樣去説明咁嘅情況呢？咁南傳係通過呢個有分心啦，咁北傳就通過呢個阿拉耶嚟講，説明咁樣嘅情況。 嗯。心呢，没有境界，还是境界不明显？那它在哪里？嗯，那就是在有分心。 咁啊，心冇境界或者境界唔明显嘅时候，心向边度呢？就喺呢个有分心入边。 有分心就是分在这里，代表因。嗯，有因，这个因缘就是，就是舍，嗯，就是心。 咁有分心嘅一個分啊，就係代表有因啦。 那，所以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新的过程从哪里开始？从艺术开始，艺术就是阿赖耶，艺术就是，有分心。 咁我哋嘅心啊，我哋嘅经验喺边度开始咧？就系从呢个有意识开始嘅。咁呢个意识咧，就系有分心。 那其他的心，就是艺术生的，他们也会变成艺术，不过他们是艺术生的，因为他们是阿赖耶，他们是有分心生的。 咁其他嘅心啊，佢都系意识生嘅，佢哋。之後都會變成阿拉耶有分心。 那现在我们是在学菩萨道，嗯，所以我们的经验现在是有而发，有而的了解，是因为我们不熟悉真如，这是菩萨的道理。 而家我哋學菩薩道啦，我哋而家嘅經驗咧都係有意嘅。咁因為我哋唔熟悉呢個真如， 现在你们是学大乘起信论，所以所有的法就出现从真如，什么真如？就是从我们的佛性，从如来藏，嗯。 咁啊，我哋而家學大乘起信論啦，入邊有講到一切法咧，都係從真如生嘅，即係佛性如來藏。 他们出现从如来藏，不过他们没有什么自信。嗯，我们因为我们想他们有自信，所以我们在有而发的经验。 咁啊，佢哋系从如来藏嗰度出现嘅，所以佢哋系冇自性嘅。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有而发就是我们的不觉的开端，不是为，如果要成，罗汉，那他，不一定需要知道，所有的法没有自性，所有的靠自性的分别是假的。不过如果要学菩萨道，一定要知道。 咁啊，如果 有我哋要知道啦，有二法咧系五觉嘅开始，但系如果我哋要成为罗汉咧，唔需要知道一切法都冇自性呢个道理。 来了解你们所修的法门，那个进度也是非常重要。 我哋通过一个道理去学习净土嘅思想都好重要嘅。 所有的法，就是，会出现，因为有真如。 所以个法会出现，系因为有真如。 那怎么他们出现？因为有真如。普通的人，普通的修行人，他模糊，他因为他的心不够维系，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过程。 所有法都系从真如出嘅，咁一啲唔同嘅人，修行人唔知道，因为佢嘅心唔够微细。 怎么今年在有二法出现，就是大乘起信论说明。 咁大乘起信论就系要说明呢个有二法系点样出现嘅。 其实，以前的学者好像因顺法师，他，在他的书又提到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大乘起信论新的过程的说明其实跟南传佛教很相似。 咁啊，以前嘅学者，例如印顺法师有提到啦，呢个大乘起信论提到嘅心嘅过程嘅说明，同南传佛教非常之相似。 那我们有无明，我们了解我们有无明呢？我们有学，这就是明，无明跟明。出现在一起，我们有无明，我们不知道有无明，那很难处理。 咁我哋有无明，我哋知道呢，呢个就系明啦。如果我哋有无明，我哋唔知道呢，呢个就好难去处理啦。 我们看无明，我们刚才有说明，所以我们不然那个不善法继续，这是如修行。 如果我哋睇无明呢啲不善法出现呢，呢个就系如实修行。 因为不善法就是代表我们的无明。 因为不善法咧，就代表紧我哋嘅无明。 那新的过程出现，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说明，因为我们着意什么境界，对不对？如果没有着意，那新的过程就不出现。你们自己研究。没有注意什么，那心是在哪里？心还在，不过你没有办法分析它，对不对？ 咁心嘅過程係點樣出現嘅呢？係因為我哋注意出邊注意啲咩境界，咁我哋注意咩境界呢？心就出現啦。 你要了解这个过程，那来了解这个过程，了解为什么我们是在有二法经验，为是给我们很好的说明。 咁啊，我哋要通过了解呢个过程咧，了解到点解有呢个疑法嘅出现，咁慧识就系同我哋讲解紧呢个道理。 有着意，所以心就接触法，对不对？没有着意，那心就没有接触法，一定要了解。 咁我哋有作意咧，心就会接触呢个法；如果冇作意咧，心就唔会接触法。 所以我们心接触法，那有无常。 咁因为我哋心接触法咧，就有无常。 我们有已经说明，梵文所言叫做你挂心在境界上面，这个叫做所言。你挂心在境界上面，那出现新的过程。 咁啊，之前法师有提到啦，所缘啊，梵文嘅意思就系心挂住响境界嗰度。 那这样你才能够分别法，对不对？ 咁我哋心挂喺境界嗰度，我哋先可以分别嘅法。 不过我们分别法好像，跟我们的心，是有法也有心，不是在一起，好像是那些法好像是从外面来的，对不对？ 咁不过咧，我哋分别法嘅时候咧，个情况就好似有法有心，呢个法同心唔系喺一齐嘅。 那现在我们是学唯识，唯识就是说，那个色一色一色都色，都是什么？都就是属于心，其实后眼睛是说都是觉，心就是觉，觉就是心，不过我们有看过妙法，觉就是不觉，这是妙法。 不过如果我们学唯识，唯识就讲到其实心意意识都是心来的，那这里这个论文就讲到心就是觉，咁觉同时都系不觉。 这个不容易了解。 这个道理系唔容易理解嘅。 不过你们是修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来了解这个法门。 不过如果我哋系修净土嘅咧，这个道理系非常之重要嘅。 所以，在唯识，我们是分，其实有只有一个心，不过心就变成。一跟变成一是，就是这样我们转。 其实唯识入边只系讲一个心嘅，当中有意同埋意识喺度转。 我们就是转这样。那些，从心出现的一跟一是，跟六五跟五是，都。是艺术生的，心就是艺术。 咁啊，新出现嘅意识呢五根咧，都系艺术生嘅。 因为他们是艺术生的，所以我们转。 因为佢系艺术生嘅咧，所以我哋喺当中不断咁转流转。 所以，了解怎么我们转，唯识是用，我们接触法，心接触法，那有三种很细的色，三种很细的心， 咁啊，点解我哋喺度流转呢？咁唯识就讲到心接触法嘅时候咧，有三种法。 其实他们。同时出现， 他们同时出现， 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的有而发经验，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有而发的经验 是假的， 是假的，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所以心接触法的时候， 心接触法的时候呢， 大乘起信论是说明出现三细，三细就是三细色，色意识的色， 意识的色， OK， 三细色 Vijnana， OK， 那我们心接触法的时候呢，那大乘起信论就讲到会出现三个细色， 那我们不要讲很详细，你们可以未来，你们对唯识有兴趣，可以研究成唯识论，成唯识论说明特别详细，有不同样的看法，我们不要讨论安徽怎么解释，安徽法师、护法法师怎么解释等等，这南陀法师怎么解释，那不是重要，为我们重要是出现那个 心接触法，因为有作意，所以出现三种心。第一叫做业，是业分的业， 咁啊，如果大家對唯識有興趣嘅咧，可以私下去了解呢個成唯識論啦，入邊講得非常之詳細。咁啊，最重要嘅，我哋要理解到咧，心接觸法嘅時候咧，有三種心會升起嘅，第一個係叫業識。 我们也可以叫它，无明也，有无明也，所以我们想心，有对象跟有心，是分开， 咁啊，業識咧都係可以叫做呢個無明業。通過呢個無明業咧，我哋相信有呢個對象，有呢個心，呢個對象同心係分開嘅。 我们不了解昨天我们讲过的道理，就是有风，对不对？有风，所以心动，这个风就是注意所缘，好像外面，注意所缘，好像跟心分开， 咁啊，尋日有講解到啦，有風所以心會喐啦，就好似我哋注意所緣嘅時候咧，呢個所緣就好似喺出邊一樣。 这个你们是要学京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容易了解。 如果我哋學淨土嘅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層面，我哋要了解嘅。 京都也是方便让你了解这个道理。你 淨。 抓这个京都那心动。 咁啊，淨土都係方便咁樣要令到我哋了解個道理啦。如果我哋執着淨土咧，我哋心就好似捉住個淨土。 心动呢，结果就是苦。 咁我哋心執着嘅淨土，心喐咧，心喐就會苦。 所以一定要，得到那个无明，还是无明身的开端。无明身的开端就是佛的心。 我哋必须要得到呢个无名无名神。 无明出现， OK。 无明出现之前，那就是没有无明。 我哋必须要了解到呢个无名身，了解到无名身咧，就可以成佛。 所以很难了解佛没有着意，因为他没有无明。 我哋好难去了解到佛冇无名，因为佢冇作意。 我们有着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金字山，要熏湿发， 我哋有作意，所以我哋要去尋止呢個法。 我们不能够人云梵音，如实，发他们，如实观， 我哋唔可以人云咁樣反應，唔可以如實去觀察。 跟昨天我用那个金子，我们的阿赖耶就是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好像金子，在这个金子出现着意，出现受，出现想，出现思，出现心，在哪里出现？在我们的身体的金子，因为我们的心是靠这个身体，所以我们是学这种阿那巴那，维系的阿那巴那来了解这个道理。 咁啊，尋日有講到啦，我哋嘅身啊，就好似呢個鏡咁啦，咁呢個好似呢個鏡咁啦，咁啊，靠呢個阿拉耶都要依靠呢個身體啦，有身體所以有作意受想思，咁呢個身體嘅鏡咧，都係依靠呢個心嘅。 那唯识的方便是什么？这个，所缘本来就是心， 咁唯識呢個方便嘅教導我哋咧，呢個所緣本身就係心啊。 因为所缘是假的，所以分别这个所缘的心也是假的，所以 那我们了解我们的分别，不是真的，不是说我们不会分辨，不过那些分别，因为不是真的，我们就不执着他们，所以可以成为生。因为我们执着那些分别，所以不成为生。 咁啊，因为呢个所缘系假嘅，所以我哋分别呢个所缘嘅心咧都系假嘅，呢个分别唔系真嘅，所以我哋可以唔执着呢个分别，咁样我哋先可以成为色。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就唔可以成为色。 你了解能取所取都是假的呢，你就在心里面，你可以成为生。 如果我 成 哋 为实论说明特别清楚。 如果我哋可以了解到能取同埋索取都系假嘅话，我哋就可以成为色。咁呢个道理咧，响成为色论嗰度解释得非常之清楚。 所以你了解成实论所讲的道理，所有的分别，只是所有的分别法的分别是分别而已，分别都是假的。这样你才能够了解为生。 咁啊，如果我哋通过呢个性唯识论去了解咧，所有法嘅分别咧都系假嘅，都系分别嚟嘅啫。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耶，所以我们转在轮回里面，转在轮回里面就是苦，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我哋有无明业咧，所以我哋响生死度流转，响生死流转咧就系苦。 那我们的索取跟能取的分别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从那个无明耶心来的，它出现了，那自然同时出现那个能取跟索取的境界。 咁呢個能取同埋索取係點樣嚟嘅呢？就係、是、通過呢個無明業心嚟嘅。咁呢個無明業心一出現呢，就係、是、能取同埋索取。 因为有那个能取，那个能取，陈维石龙叫他见分，看见的见， 咁啊，呢、这個能取呢，成為色論呢，就稱為見分。 这里大乘起信论也啷嘎，大乘起信论跟如啷嘎经很有关系，啷嘎叫他转世，阿瓦加那去的，转。 转咁啊，呢、这个大乘起信论啊，同埋呢个入楞伽经啊，就称呢个见分为转色。 所以，我不要讲太多。阿毗达摩耶，南传佛教也是说明先，要有转世在，那个境界能够反映在我们的无根。如果我们是用无根令那所言， 咁啊，法師就唔想講太深入嘅阿毗達摩啦，但係南傳呢度都係有講到啦。我哋先要有呢個轉識，個感覺嘅境界咧，先可以反映喺我哋五根之中。 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令那所缘，我们直接是用心，意识令那所缘，那就不需要，是直接，转世，直接转世呢，心就转，行，转就是行。苏星星， 苏醒醒，OK。咁啊，我哋要用呢个眼嚟到令立呢个所缘，咁啊就之后就通过呢个转色啦。 那如果我们是用颜色呢？先这个颜色要反映在我们的眼根， 咁如果我哋用眼色嘅话咧，呢、这个先要响眼根嗰度有反应。 心就能够接受它， 咁心就可以接受呢个境界。 就监察它， 可以检查佢。 决定关于这个所言， 咁对呢个所缘有决定。 那在心就会心， 咁心就会 经 行。 过这个所言，就重复回到有分心， 咁心就会经过呢个所人所缘，咁重复去到呢个有分心。 如果你们所研究一切是谛论，有很相似的道理在一谛里面， 咁如果我哋去研究瑜伽师地论嘅话咧，都有一个好相似嘅道理嘅。 先有衰而心，再有监察心、决定心、就心会， 先有呢个衰而先啊，率意心，跟住有检查心，跟住先有决定心。 衰而心就是转， 衰， 就是 衰而， 衰而， 我会普通话，我不会广东话。衰而先有一个率意心，衰而先。 就是完全自然， 咁完全咁样自然嘅， 很快。就是衰而， 衰而就系好快嘅意思。 那因为有，也是，所以我们有能取。如果没有也是，那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见分，它自然出现，因为有也是， 咁因为有呢个业识咧，所以我哋有能取有见分，呢个系自然出现嘅。 所以，因为有也是，所以有作意；因为有作意，所以心转，对不对？ 因为有业识咧，我哋先有作意，因为有作意咧，心就会转。 这是衰而，自然出现。 呢个就系衰而率意嘅过程，自然出现嘅。 因为 衰。 有能取，所以有所取；因为有见分，所以有相分。对不对？ 因为有能取，所以我哋有所取；因为有见分咧，所以我哋有相分。 那其实他们同时出现，不能够分开。 咁佢哋系同时出现嘅，唔可以分开。 这是自动 呢个系自动嘅啦。 的。那个解释给很好的比喻， 有一个比喻，好好咁样解释到呢个道理嘅。 有那个挪 snail，那个 snail 有没有？ 蜗牛，蜗牛， 蜗牛，哎呀，蜗牛很有意思蜗牛它接触什么所缘，对不对？马上两个那个 触角， 触角。 触角， 触角出现，对不对？同时出现， 就好似一个蜗牛咁啦，佢要接触所缘、接触外境嘅时候咧，佢两个触角都会同时出现嘅。 那我们的也是接触任何的法，里面外面，那个两个东西就自然出现，自动的， 咁我哋嘅業識都係一樣啦，無論接觸咩法咧，呢兩個觸覺啊，見分同埋相分都會同時出現嘅。 不過，我們的印象是他們是分開， 但我哋嘅印象咧，好似呢兩樣嘢係好似分開嘅。 不過他們是不能夠分開的， 不過佢哋兩個係唔可以分開嘅。 有能取已經有所取，有所取已經有能取， 有能取就有所取，有所取必定有能取。 平常。阿毗达摩相信先有所缘，再出现心。不过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可能有所缘，然后心出现。 所缘跟心同时出现，因为有什么？因为有这个耶稣，就是阿赖耶。 咁啊，平时一般嘅阿毗达摩咧，系相信先有所缘后有心嘅，但呢个系冇可能嘅，因为所缘同埋心系同时出现嘅。 阿赖耶叫做我们的心住在这个世界，以为这个世界是真的， 佢哋会同时出现，因为我哋有阿赖耶。阿赖耶嘅意思就系住，我哋嘅心住喺呢个世界。 不过我们的世界，佛教是说明是我们的梦， 不过我哋嘅世界咧，佛教讲系一场梦。 每个人有他的自己的梦，每个。动物有它的自己的梦，天人也有他们的自己的梦， 咁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梦，动物都有佢自己嘅梦，天人都有佢自己嘅梦。 我们的梦有相似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因缘有很相似，我们是人类，而且我们出生。现在的时间，问题是相似的，对不对？ 咁我哋嘅经验咧系有相似嘅，但系唔系完全一样嘅，因为我哋有一个相似嘅因缘，我哋出现喺呢个世间之上。 还是我们执着的所缘是不一样，我们不喜欢的所缘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住在那个阿赖耶，的过程也是不一样，我们的能障、所障跟智障不一样， 咁啊，我哋執着嘅嘢，個個人都唔一樣嘅。咁我哋唔中意嘅嘢咧，個個都唔一樣嘅，因為你住喺一個唔一樣嘅阿拉耶嗰度，所以執場同埋能藏都唔一樣。 所以一定要了解，因为有。无明也，所以行动。 咁我哋要知，我哋要了解到咧，因為有呢個無明業，所以我哋嘅心會喐。 行动，我们想是真的。如果有智慧，那就我们了解是假的。 我哋嘅心喐就以为系真嘅，但系如果系智慧嘅话，我哋就睇到呢啲一切都系假嘅。 了解是假的，那就变成修行人；了解是真的，那就心很容易乱。 咁如果我哋可以了解到假嘅咧，就系一个修行人；如果我哋以为系真嘅咧，心就好容易乱。 所以可以开悟。 所以可以开悟。 开悟，就是一个过程。 开悟就系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渐渐，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渐渐就了解到呢个道理。 行动就是假的心。 心会喐咧，就系一个假嘅心。 佛的心是真的心，因为他的心不动。 佛嘅心系一个真嘅心，因为佢嘅心唔会喐。 行动其实，在我们的情况下是不能够避免的，不过行动而知道是假的，这个就是智慧，这是无二智慧。 咁我哋而家我哋嘅情况咧，心会喐系无可避免嘅，但系我哋要知道心会喐呢个系假嘅。 那所以心不动，那就不见。不见了，那就没有索取。 咁如果我哋嘅心会喐咧，就冇见，冇见就冇索取。 已经有索取，所以所有的法出现。 因为有所取咧，所以一切法就出现啦。 而且我们以为是真的，可以抓他们。 而且我哋会以为嗰啲嘢系真嘅，我哋可以捉取佢哋。 抓那些法的过程从哪里开始？ 捉取呢啲法嘅过程啊，向边度开始咧？ 先我们有收，对不对？我们分别是可以的所缘，不可以的所缘，是不可以不可以的所缘。 所以，分别是靠手，手就把握我们的心。 咁啊，呢啲分別從邊度嚟嘅？就先有受，我哋先用受嚟到分別可以嘅所緣、不可以嘅所緣、可以不可以嘅所緣。咁分別就靠呢個受。 不过重要，因为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说的对象是心外面，所以我们执着说。 因为我哋一般了解受嘅对象喺出边，所以我哋执咗呢个受。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手，所以我们的心有相续；不执着手，那心就没有相续。 因为我哋执着受咧，心就会相续；如果我哋唔执着受咧，心又唔会相续。 所以，出现见分跟相分，自然也出现大乘起信论所教。知识，智慧的知。 意思的是， 知，其实翻译梵文的 mati，mati 就是分别依照感觉的意思， 咁啊，出現咗見分同埋相分咧，就自然會出現呢個知識。咁呢個知識嘅意思咧，就係依照呢個感受嚟到分別。 mati 叫智慧，不过分别智慧，不是无分别智慧。 咁呢個係一個有分別嘅智慧，唔係一個冇分別嘅智慧。 这个分别智慧是靠手很像，没有手很像，那就没有分别智慧。 呢個分別智慧咧，係靠受同埋想。如果冇受同埋想咧，就冇呢個分別嘅智慧。 手跟相，佛教里面叫心性， 咁呢個受同埋想咧，佛教稱為心行。 心性，因为我们靠手跟相， 咁心行咧，因為我哋靠呢個受同埋想。 不过那个三西的法以后，那个手跟相是好像管你外面的法，跟心分开。 啊，不過一般呢個受同埋想咧，好似關於外邊嘅法，好似分開一樣。 所以很重要，因为我们执着手、执着相、执着心，所以我们的心有相续。 咁因為我哋有執着呢個受，有執着呢個想，有執着呢個心行，所以我哋心會相續。 那成佛，我们有说明。我们成佛，那有专一，我们已经不是靠这个业识，这个无明业识的相续，所以我们可以出这个轮回的苦。 咁啊，我哋成佛啊，之前有講到咧，我哋係靠轉依啊，因為靠呢個轉依咧，我哋就唔靠呢個業色無明色，啊無明業色無明業。 佛还在，不过他又出这个轮回的苦， 佛依然喺度嘅，不過佢出離咗呢個輪迴嘅苦。 我们继续在轮回的苦，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相续舍， 我哋依然喺輪迴嘅苦之中，因為我哋執着呢個相續嘅色。 这个叫相续分，大乘起信论叫这个是相续分，Santatibhaga。 咁啊，大乘起信论呢，称呢个为相续分。 这是我们的习气，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都是分别法， 做事情依照我们的习惯，就是依照我们的相续分，新的相续分。 咁啊，呢个系我哋嘅习气，系我哋嘅习惯啦。我哋分别呢个法啊，依照呢个相续分嚟到分别。 所以因为有转移，所以我们已经不继续熟悉心，熟悉心就是熟悉业，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即性。 咁因为我哋要转移咧，所以我哋唔再收集呢个心，唔再收集呢个业。 佛不即性，所以他还是有相续，不过他是如涅槃的以后，什么东西有要自己 知道。 咁啊，佛因为佢冇杂心啦，所以佢虽然有相续咧，但系佢之后入涅槃嘅境界咧，系我哋冇办法去了解嘅。 因为我们靠我们的心的相续，所以我们靠我们的习气。 因为我哋靠心嘅相续咧，所以我哋靠嘅系我哋嘅杂气。 连罗汉还是有一些习气。 连罗汉呢，都系有一啲杂气嘅。 不过他已经没有即性，所以他就有转移。 虽然佢有杂气，但系佢因为冇杂心呢，所以佢都有转移。 我们还继续即性，所以我们没有转移。 我哋依然喺度收集紧心呢，所以我哋冇转移。 所以我们不是佛。 所以我哋唔系佛。 很容易知道，一定要知道。 呢个系好容易明白嘅，我哋一定要去明白。 修净土也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是非常重要。 修净土都要去了解个道理，系非常之重要嘅。 在净土全部都圆满，所以不用记什么心。 响净土咧，全部人都圆满噶啦，所以佢哋唔需要再收集乜嘢心。 所以因为你能跟这个境界相应，所以你能够靠近佛。 因为我哋同咁样嘅境界相应咧，所以我哋先可以靠近佛。 那你就念这个境界，那就是念清净的心。 如果我哋去念呢个境界咧，就去念呢个清净嘅心。 在清净的心，我们的这个相续就变成好像梦一样。就是假的，梦是假的。 咁如果我哋喺呢个清净嘅心入边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呢个相续心咧，就可以梦一，好似梦一样系假嘅。 那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新的相续分是我，是属于我， 因为 所以我们执着，很简单。 咁，因为我哋相信啊，呢个心嘅相续咧系属于我嘅，所以我哋会执着。 一定要了解。 我哋需要去了解个道理。 我们的我执着什么？我们的我执着这个相续分。 咁我哋嘅爱执着啲乜嘢咧？就系执着呢个相续分， 就是我们的习气。 就系我哋嘅杂气。 你的习气不一样，所以你执着别的东西。我的习气不一样，我就也执着别的东西。 因为每个人嘅杂气唔一样，所以每个人执着嘅嘢都会唔一样。 哪一个习气比较好？哪一个习气比较不好？有的时候很难估计。 咩杂气比较好，咩嘅杂气唔好呢？呢个有时候好难去估计嘅。 所以这个轮回不可思议， 所以个轮回咧系不可思议嘅。 好会变成不好，不好会变成好。这是不是中国哲学？ 好嘅嘢会变成唔好，唔好嘅嘢都会变成好，呢个系中国哲学成日会提到嘅。 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执着，要放下，放下执着呢，你就变成罗汉。 所以我哋要了解到呢个执着咧，必须要放下嘅。如果我哋可以放下到，就可以成为罗汉。 不过罗汉还是无法完全离开他的相续分， 不过罗汉呢， 他的智分相续分， 依然唔可以完全离开呢个相续分。 我变成罗汉，我比较会喜欢吃印度菜，还是这个菜。 虽然变成咗罗汉呢，佢都会依然会中意，特别中意食印度菜啊，特别中意食捷克菜。 越南罗汉他比较吃越南菜，缅甸比较缅甸菜， 咁越南嘅罗。 不是说他不是佛，他是佛，不过无上佛不是这样。 咁啊，越南嘅羅漢又中意食越南菜啦。咁啊，緬甸嘅羅漢識中意食緬甸菜。咁嘅情況咧，佢唔可以稱得為無上佛。 所以有这个执着是分，那这样，我们就其实执着苦，这是罗汉了解。因为早上我们讲过，他的心变成那么敏感。 有執着就有苦咧，呢個係羅漢可以了解到嘅。咁點解去做到咧？因為羅漢嘅心係非常之敏感嘅。 所以。为他，烦恼就是烧身体，他不要烧身体，所以他不会起烦恼。 咁響羅漢咧，有煩惱就好似燒緊嘅身體一樣，因為佢唔愛燒身體，所以佢冇唔要有煩惱。 这是他的自在， 呢個係羅漢嘅自在。 因为他不受烦恼，所以他不受受。 因為佢唔受煩惱，所以佢唔受呢個受。 因为他不受受，所以他不执着。 因為佢可以唔受呢個受，所以佢可以唔執着。 不是说他没有受，他一定有受，没有受无法解脱。 呢個唔係講佢冇受，佢都有受。如果冇受嘅話，就冇辦法解脱。 依照佛法就解脱，就是得别观一说。 咁依照佛法咧，解脱係同呢個受非常之有關係嘅。 我们没有解脱，因为我们观一说的过程还不是很有名。 我哋冇，而家仲未解脱，因為我哋對受嘅成個過程仲未通達了解。 中阿含经有一个故事，现在已经时间到了，明天我们继续讲，我给大家听一个故事，了解这个道理， 咁啊，《中阿含經》當中有一個故事啦。咁因為呢個時間到啦，咁聽日先講呢個故事俾大家聽。 中阿含经有一个经典叫《Dīghā na ka sukha》，Dīghā 就是长，naka 就是指甲， 长爪。 长爪经，有这。 咁啊，《中阿含》入邊有一部經咧，叫做《長爪經》啊。呢個爪嘅意思係指甲嘅意思。 舍利弗的舅舅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咁啊，舍利弗嘅舅父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修行人。 他是外教的修行人， 佢系一个外道嘅修行人。 那他想，他误会佛教，他想他。压不收就可以解脱。 佢误会咗佛教啦，佢以为压迫呢个受咧，就可以得到解脱。 他其实想他有解脱，因为他就所有的收他就不喜欢，不要。 咁佢以為佢已經自己已經解脱啦，因為佢一切受佢都唔中意唔要。 那佛告诉他，你不能够压迫受，你不能够离开受，因为受就是法。 咁啊，佛陀就教导佢啦，你唔可以压迫呢个受，唔可以唔要呢个受，因为受就系法。 你怎么能够离开法？ 我哋有点样有办法离开呢个法呢？ 我们学大乘起信论，法就是心，怎么会离开心？ 咁我哋学呢个大乘起信论都有讲到啦，法就系心啊，我哋点样有办法离开呢个心呢？ 你不能够压迫说，你不能够用力量不让他生气，你要了解说，这样才能够解脱。了解说就是了解法，那个抓紧抓 长爪。 长抓紧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咁我哋唔可以，我哋嘅修行咧唔可以通过压迫呢个受，唔俾佢生气嘅。我哋要做嘅系去了解呢个受，呢、这个就系长爪经要同我哋说明嘅道理。 你不能够离开说，不过你能够了解说，用明了解说。 我哋唔可以离开呢个受，但系我哋要去了解呢个受，通过我哋嘅智慧，通过呢个明。 所以，了解缘起的观点是在说。 咁了解个缘起嘅观点咧，就系通过了解呢个受。 佛是说明有说，你不了解说，所以有爱。 咁佛都有讲到啦，我哋唔了解呢个受，所以我哋有爱。 有爱，其实爱是最好的事情，更好的事情没有。 咁有爱咧，其实本来爱系一个好好嘅事情嚟嘅。 不过在这里，爱叫做贪欲， 不过佛教入边所讲嘅爱咧，就系代表贪欲。 所以梵文也是说很矛盾的事情。所有的法的根本就是欲，嗔的，嗔的，嗔的就是欲。 咁啊，佛经都有讲到啦，所有法嘅根本啊，系来自于呢个欲，欲望嘅欲。 Sabbe dhamma chanda mulika，一切法的根本就是欲。 咁啊，法，一切法嘅根本系因为有呢个欲，欲望嘅欲。 没有欲，那就没有法。 冇欲咧，就冇法。 没有法，那就没有解脱。 冇法咧就冇解脱。 所以一定要欲，不过要法欲。 所以我哋都需要有欲，但系呢个欲系应该系一个法欲。 有欲，有法欲。早上我们有讲过五戒，第一戒就是欲，不是法欲。 咁有两种欲啦，一个系欲欲，一个系法欲。咁欲欲唔系法欲。 因为我们有欲，所以同我们执着。 因为我哋有欲欲，所以我哋会执着。 因为我们执着。所以我们在继续起心，就是在无明耶识里面。 咁因为我哋有执着咧，所以我哋不断咁样去起呢个心咧，喺呢个无明意识入边流 那 转。 今天讲的已经够，明天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送雪花喜欢诵经。 咁啊，今日嘅课程就到此为止啦。接落嚟，我哋一齐仲行倾。 你们有没有？ 今天 answer the question。 先诵经，再对不对？ 咁我哋而家一齐嚟诵经。 你们有没有？要不要听一些梵文？ 咁大家想唔想听梵文诵经？ 那一天我们可以送梵文，一天可以送中文，嗯。 咁我哋可以一日仲梵文，一日仲巴利文。 那先送那个梵文《般若波罗蜜心经》，嗯。 咁而家先送呢个梵文版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你没有喝咖啡？饮咖啡？ 饮饮。 中文三样都 不用中文，今天梵文，嗯， 就是梵文， 嗯，不然就飞起来。 啊，长老识背啊，唔使睇。 心经大悲咒持经。 大悲咒，大悲两种够，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心经跟大悲咒梵文，嗯。 咁啊，今日我哋会诵呢个心经同埋大悲咒嘅梵文。 天星三点半以下，我以为三点半。 天星。什么声？ 要不要叫天星下来？天星那个比丘。 真心比丘， 要不要叫他下来？ 要不要？嗯， 他有没有下来？ 要不叫他？要不要去请他下来？ 嗯，等一下。嗯。那个发问的时候就可以。 没有啊，发问，发问先，慢慢等个小弟才过来。 诵经以后可以叫他，啊 ，OK。 诵经，诵经，就。咁今日我哋會做呢個梵心經同埋大悲咒嘅梵文版。 那等候你們，你喜歡那個茴香，你也可以送那個茴香，好不好？ 咁我哋最後再做一個巴利文嘅回向。真係不需要吧？ 要不需要？ 不需要。先送什么心经吗？还是大悲咒？心经。 心经、大悲咒跟回向。 嗯，我哋先心经，跟住大悲咒，跟住回向。 明天可以送那个自心经，嗯，跟慢慢开始说明那个四无量心。嗯。 嗯。咁听日长老会慢慢同大家介绍一个四无量心嘅收集方式方法。 OK， 先皈依智慧，嗯。Om Namo Bhagavate Arya Pragya Paramita Yayi Arya。Avalokiteshvaro Bodhisattva Gambhiram Pragyaparamitacharyam Charamano Vyavalokayatisma Panchaskandastamscha Svabhavashunyana Pashyatisma Iha Shariputra Rupam Shunyata Shunyata Iva RupamRupam napritak shunyata, shunyataya napritak rupam. Yat rupam sa shunyata, ya shunyata tat rupam. Evam eva vedana samgya, samskara vijnanam. Iha shariputra sarvadharma, shunyata lakshana, anutpana nirudamala.Vimala Anuna Aparipurna Tasma Chariputra Shunyatayam Narupam Navedana Nasamgya Nasamskara Navigyanam Nachakshu Shrotra Grana Jihva kaya, manamsi. Narupa, shabda, ganda, rasa, spashtavya, dharma. Nachakshu vijnana dhatur, yavan. Namano vijnana dhatur. Na avidya akshayo, yavan. Najara maranam, najara maranakshayo. Na dukha samudaya nirodha margaha na jnanam na praptira na apraptihi tasmat chariputra praptitvad bodhisattvasya pragya paramita mashritya viharati achita avarana chita avarana nastitvad atrasto viparyasa atikranto nishta nirvana praptaha Triadva vyavastita sarva sambuddha pragya paramita mashritya anuta samyak sambodhim abhisambuddha tasmaj gyatavyam pragya paramita mahamantro mahavidya mantro anutara mantro sama asama mantra sarva dukha prashamana satyam amitya tvat pragya paramitaya ukto mantra Tatyat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tapejo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 Sattvaya Maha Sattvaya Maha Karu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ishyami Sarva Art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eshwar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r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Hulu, Hulu, Mala, Hulu, 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odhaya, Bo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rshana Prahr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Shanka Shub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Hui Xiang Pali. Eta Vata Chamehi Samp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 Nanumoditva, Chiramarakantuloka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 Nanumoditva, Chiramarakantu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 Nanumoditva, Chiramarakantutumampara. Devo vasatu kalene sasa sampati ho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Sienzai wei chuli suo yau ta jang ai zai xiu xin tu ko chen wo sung yi tien tien. Nakkatta yakabhutanam papagaha nivarana paritassa anubhavena hantute sammupadave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o papagaho adusupinam makantam buddha anubhavena vinasamen tu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o papagaho adusupinam makantam dhamma anubhavena vinasamantu yat du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ddo papagaho adusupinam makantam sangha anubhavena vinasamantu omitobo. 现在那个从哪里开始？第几号？ 第十六。 啊，十五很特别迹象，对不对？ 我没带手机。 请问。 OK。 请问，在一次打坐中，身体呈现一副咕噜被一个什么被一个像水母透明度度的这是的身居暴力着如何解读那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所言会出现你我们要学如果你是学这个无二法所有的想只是方便来处理 下。咁啊，呢条问题问到喺一次打坐之中咧，身体呈现出一个骷髅头被一个水母状嘅嘢包裹紧，咁如何解读啊？咁法师又讲到，如果我哋要学呢个无二法咧，我哋要知道所有嘅相咧，都系一种方便，令到我哋出离呢个相嘅执着。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经验。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来的。 如果你有这种经验呢就可以学用它入定还是可以用它学魔招就是禅宗的方法。 如果我们有一种经验呢我们可以依靠一种经验入定或者去可以学习禅宗默照的方式。 只是反正不要执着它，也不要想它是真的。 无论如何，总之我哋要唔好执着呢个境界，唔好当呢个境界系真实嘅。 它是你的心的作品， 呢个系我哋嘅心嘅作品。 那个作品不错。 呢个作品唔错。 不过你执着它呢，它就变成跟贵差不多。 如果我哋执着呢个作品咧，呢个作品就好似贵同贵一样差唔多。 也会出现很多种形象，会出现菩萨，会出现小小贵，很可爱的，也很不可爱的。 咁啊，响禅修当中都会出现好多唔同嘅形状，出现菩萨嘅形状，出现好多妖魔鬼怪。 这个无二法就是教你什么，所有的形状都不要执着。 咁如果我哋学无二法咧，就要学习任何嘅形状咧，我哋都冇执着。 就是要知道怎么如法用它。 我哋要知道点样如法咁样运用呢个境界。 如法用它呢，它才有用。 我哋能够如法运用呢个境界咧，咁呢个境界先有用。 如果你执着呢，就是不是如法用，如实用。 如果我哋执着咧，就唔系如法如实咁样去用呢个境界。 十七，请问无论任何法门的常修方法，最终是否都是契入空性？比方说最后要观空才能成就。 咁呢条问题系问咧，请问系唔系无论任何法门嘅禅修方式，最终都系要契入呢个空性？譬如讲最后要观空先可以成就。 这个有一点问题。 咁样嘅理解有啲问题。 空不是概念。 呢个空唔系一个概念。 空就是。就是真的经验。 这个空呢，其实是一个真的经验。 你的空还是概念。 你了解的空呢，依然都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法。 这个概念只不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法。 不过如果你想这个空是真的呢，那就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着这个空是真的呢，这个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空只是方便来了解法， 空只不过要方便来让我们了解法， 不过它也不是真的。 不过这个空呢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戒生密经大智德论等等是说明空空。 所以无论是戒生密经或者大智德论呢，都有说明这个空应该是叫空空。 空也要空起来才变成真的空的了解， 空亦都要空起来才可以变为真实的了解。 所以如果你的空还是在概念，那只是方便，不是什么空，是方便法，不是法。 如果我的空呢依然是存在在概念里面呢，就是始终都是一个方便来的。 究竟法只有一个，就是真如。 究竟法只有一个，就是真如。 你不要想你了解真如。 我哋唔会谂住要去了解真如。 不过你还是可以思维真如，用这个概念来了解一些道理。 但我哋依然可以用概念嚟到去了解一个真如嘅道理。 不过这还不是开悟。 但呢个唔系究竟嘅开悟。 你。这个空概念只是帮助来了解我们的修行的过程，而不执着。 空的概念只不过要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修行的过程，令到我们不执着。 所以其实空就是圣人才能够成空。 其实只有圣人才可以成空。 在空里面就出现八智深道，如果没有真的空，那它就不会出现。 咁喺空入边咧，先会出现呢个八智圣道。如果唔系嘅话，唔会出现呢个八智圣道。 这个一定要了解。 我哋需要去了解。 如果你的心跟你的所缘，就是用分别了解空，那你不还不是 不是什么真的空，就是方便了解空而已。 如果我们的心和所缘是分开去分开的来了解空，不是真实的去观到空。 嗯，这个方便不错，不过一定要了解空，就是空啊，是空，因为在空里面所有的法不能够真的出现。 这个方便是好的，但是真实的空里面一切法都不可以出现的。 虽然没有真的出现，还是出现。 虽然没有真的出现，但是它依然出现。 那如果空是概念，在这个概念里面还是会有真的法出现，只是概念而已。 在这个概念里面呢，会好像有真实的法出现，但这个都是概念而已。 请问如何透过打坐打开身体84000条脉，结合三脉五轮？ 这个问题问，请问如何透过打坐来打开身体的84000条脉结和三脉五轮？ 这个你要研究医学，研究那个道教，这样才能够了解。我们来了解佛法，一定不需要那些。 如果要做到咧，长老建议去了解下儒家同埋道教，但系佛教唔会去咁样去操作。 不过如果你知道很有意思，不过这个是变成理论而已，有修行之道。 咁我哋去理解都好有意思嘅，但系呢个只不过系理论，我哋要通过修行去到理解。 请问打坐是身体不停摇动，代表什么？应该如何对治？ 咁呢条问题系问，请问打坐嘅时候身体不停咁喐动，代表紧乜嘢？应该如何对治？ 那如果我们修行呢，一定有一些障碍，身体有障碍，心有障碍，没有障碍呢就没有修行。 咁我哋喺修行嘅过程当中咧，一定有啲障碍嘅，身体嘅障碍同埋心嘅障碍。如果冇障碍就冇修行。 所以一定有障碍，所以我们也有学有明，所以有无明。障碍不一定是不好。 咁一定有障碍嘅，咁我哋都有学过啦。有明都系因为无明，所以障碍都唔系一定唔好嘅。 那当然有这种所有的真相，所都有它的因缘。 咁呢啲所有嘅迹象咧，都有佢嘅因缘嘅。 所以这是调整来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哪里出现压力，哪里那个气不动，为什么不动，哪里有障碍，这个你自己要研究，还是要请很有经验的中医医生告诉你哪里你的气有哪里有淤血等等。 咁我哋都可以借住个咁嘅因缘去了解我哋嘅身体啦，系咪有边度阻塞，边度气脉唔通？咁呢个都要请教一啲中医或者其他嘅管道去了解。 有淤血，所以那个气不动。 我哋因为有淤血，所以佢气喐动唔到。 还是陈老那身体自然会歪，所以那个气已经动没有那么流利。 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姿势不好了，所以它的气脉行都不那么流通。 那练习气功，练习一切就可以了解好一点哪里那个气有 障碍，就然后用适合的练习、适合的身体的姿势来慢慢调。 如果我哋有学习呢个瑜伽同埋气功咧，就可以了解到我哋嘅气边度有阻塞，就可以通过咁样方法去调整。 我们都没有金刚身， 我哋都冇呢个金刚身啦。 我们都没有，三十二相跟八十随相， 咁我哋都冇三十二相同埋八十种好。 这是一切的理想，不单是佛教，也是印度教都有。如果你变成大成就之人，你有那些相。 这个都是瑜伽的理想，不只是佛教。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大成就者，我们就有这些三十以上八十种好。 多半佛陀的弟子他们都有一些， 大部分佛陀的弟子都有这些三十以上八十种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努力在修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努力在修行，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努力在修行，但现在的人已经没那么努力去修行了。 那个时候他们从小就开始修行， 那个时候的人由小就开始修行了。 现在在印度还是有一些小孩，在西藏他们这样成大，从小就开始修行。 现在在印度呢，都还有一些人由小就开始去到修行了。 他们出生，他们已经有一些相，所以专家会知道他们很适合用功。 他们一出世呢就有一些好相，所以专家知道他们的人很适合修行。 那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跟我们的情况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了解自己的障碍，身体的障碍，心的障碍在哪里。身体的障碍跟心的障碍有关系， 咁我哋要慢慢学去了解到我哋嘅身体嘅障碍同埋心嘅障碍喺边度。我哋身体嘅障碍咧，同个心都有关系嘅。 要慢慢学身动，要学身的禅定，你就会知道跟你的过去的经验也有关系。 咁如果我哋慢慢學到神通或者有禅定咧，我哋又可以知道同過去世有咩關係。 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的業分，對不對？ 咁我哋嘅身體就係我哋嘅業分啦。 所以都有它的因緣。 咁都有佢嘅因緣嘅。 那我們慢慢就因為修行有進步，所以開始了解那些因緣。 咁我哋慢慢因为修行嘅进步咧，就可以了解到嗰啲因缘噶啦。 就是只有明能够处理无明，那些都是无明的结果。 咁唯有明先可以出嚟无明，呢啲都系无明嘅结果嚟嘅。 不是现在的无明，是现在的无明是靠过去的无明。 唔单止系今世嘅无明啦，因为今世嘅无明都系靠过去嘅无明。 过去的无明很难估计。 咁過去嘅無明好難估計。 如果是身體的障礙，那如果這個障礙跟過去的也關係沒有那麼明顯，那可以處理用瑜伽，用氣功。 如果现在身体的状况跟过去的因缘没有太大关系的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瑜伽和气功来处理。 先了解哪里气塞，哪里就那些筋跟骨头有歪， 先了解到哪里阻塞，哪个地方的筋和骨有歪， 然后就比较方便处理， 然后就比较容易去处理了。 如果不知道，那就很难处理。 如果不知道的因缘是什么呢，就很难去处理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身体摇动有它的因缘，因为气就不动。 那我们的身体的痛呢，都是有它的因缘的，因为气不通，所以我们会痛。 哪里不动，哪里 有医学等等，就要自己了解，还是要参考医生？ 咁边度痛咧，就表示咗嗰度有淤血、有阻塞啦。咁我哋都要请教一啲医生。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练一点瑜伽，练一点气功，一定会有帮助的。 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练一啲瑜伽、一啲气功咧，都有帮助嘅。 那个 yoga 气功都是这个目标，让气动一点。 咁呢個瑜伽同埋氣功嘅目標咧，都係要令我哋氣比較暢順暢順啲。 要常常練習，不是一次就馬上能夠動。 不過我哋需要經常嘅練習，唔係一次兩次就可以整通曬啲脈絡噶啦。 是很長的過程。 係一個好長嘅過程嚟嘅。 如果從年紀少已經開始啦，比較容易處理。如果老人家那就比较困难，不过可以处理。 如果你由细开始学起咧，就比较容易处理啦。但系老人家比较难处理，但系都有办法嘅。 阿弥陀佛，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 新的二十一条，明天才给。 明天哈，明天继续。今天已经时间超过哈，那今天到这里为止， 好，今日就到此为止。 明天我们就继续， 听日再继续。 OK，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除非共有法师，长老法师。